恨呢也是因为他们玩痛了一样乐器，然后呢纷纷成功的跟女生表白。毕业的时候呢，就他一个人还是单身。可能呢很多玩音乐的朋友都会有这么一段经历，就是为心爱的人写一首歌，既展露自己的才华又表达了爱意。最重要的是呢，唱歌示爱的过程很浪漫，是吧？这个是一般人招架不了的。其实呢歌坛当中呢有很多作品都是用来秀恩爱的，那么呢歌曲背后的故事往往呢比歌曲本身更要甜更要齁。那么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一起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用歌声来秀恩爱。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说一说你的秀恩爱的方式，或者说是你见过哪些很独特的秀恩爱的方式呢？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记得上学的时候呢，文艺活动呢向来都是非常受欢迎的社交方式，而且呢包括军训时期也是，虽然说白天呢踢正步等等这些很辛苦，但是晚上的这个吃完晚饭大家坐在操场上男女拉歌，这个环节还是很期待的，是吧？很多人呢也是通过这一类的活动呢结识了自己的另外一半啊。其实呢在这个歌坛当中呢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说刘欢，当然了他是在工作之后认识了自己的另外一半，但是呢这个契机还是在文艺活动之中。当年呢芒果台准备搞一个这个元旦晚会，那个年代呢通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是吧？很多演出嘉宾呢都要派人去请。那么当时呢负责邀请刘欢的是晚会的主持人兼副导演卢璐。那么根据刘欢自己的回忆呢，他第一次见到卢璐，哎呀就非常喜欢，所以说呢元旦晚会录制结束之后呢就直接就求婚了。哎呀要知道当时这两个人才认识九天而已。不过呢刘欢确实是卢璐喜欢的类型，幽默聪明，而且呢有才华。虽然说认识时间很短，但卢璐呢答应了。后来呢为了纪念他们的爱情，刘欢就写了一首歌曲，并用他对妻子的称呼命名了这首歌，就是露露。你拨乱了 你在梦里找到了清晨的玫瑰，心听的歌曲，我做了16年，今天是把它来献给我的太太，也是我的爱人露露。当然，爱的音乐是要用一生来谱写的，所以这样的音乐，我想也应该献给天下所有相爱的人们。 露露来自刘欢。刚才这一段 live 版本的表白是不是也很带感哈？很多歌手的妻子呢都对他们的音乐事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周华健，当年呢要不是因为爱人的支持，周华健可能都不会在音乐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那个时候呢，周华健只是在酒吧餐厅里在驻唱，后来呢认识了美国姑娘康翠兰。相识第一天呢，康翠兰就告诉他，你正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接下来好几天呢，这个姑娘都会来捧场，而且每一次呢都是自己一个人来，并且抢到离舞台最近的位置。那么等到第五天的时候呢，周华健就主动提出送这个姑娘回家。路上的时候呢，姑娘向他表示了自己的爱慕之情。哼哼，没错，就是女方先主动表白的，然后呢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走到了一起。后来呢，周华健签约了滚石唱片，当时呢还在做助理，他觉得自己的事业发展呢不是太顺利，有时候呢也会自我怀疑。后来呢，康翠兰就跟他说，我父亲也是一个搞艺术工作的人，当年很多人对于他的选择不可思议，可是呢他现在在这一行干得非常出色，你也绝对不能放弃自己喜爱的事业。那么就是这句话坚定了周华健的决心。后来呢，他为妻子写过了很多很多的歌，比如说不愿一个人，再比如一起吃苦的幸福。这两首歌，一首是表达感情，另一首是感叹生活的。一起来分享这一首不愿一个人。 我真的并不愿意让你孤单，让你寂寞，也不愿让你失落，而在牵挂之中热泪满眶。我真的并不愿意让你孤单单寂静一个，也不愿让你流泪，让你想我的心悬挂在半空。不愿一个人在风中在雨中走在那街道上，不愿在喧哗中孤独中冰冷中想念着牵挂的你，不愿站在那人群中不理，不愿站在那人群中想你，不愿留着你孤独的时候才能体会什么叫忐忑与不安的心。我真的并不愿意让你孤单，让你寂寞，也不愿让你失落，而在牵挂之中热泪满眶。真的并不愿意让你孤单单寂静静一个，也不愿让你流泪，让你想我的心悬挂在半空。不愿一个人在风中在雨中走在那街道上，不愿在喧哗中孤独中冰冷中想念着街道你，不愿站在那人群中孤立，不愿站在那人群中想你，不愿留着你孤独的时候才能体会什么叫忐忑与不安的心。 愿一个人来自周华健。雪兰说，记得2012年的时候，他说给我推荐一首歌，后来推荐的就是周华健的这首《不愿一个人》。当时呢，我以为他是对我有意思，然后呢，我就顺势表白了。没想到呢，他居然跟我说啊，就是觉得歌好听，所以说分享给我，没有别的意思。但是他知道呢，我一直喜欢他，所以说没有拒绝，后来就很平淡的在一起了。现在想想，那个时候自己脸皮还真是够厚的，怎么就那么直接敢开口了呢？我可是个姑娘啊。也句话说啊，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这句话呢放在周华健的身上非常合适，放在歌手许巍的身上呢也很合适。当年呢，他生病的时候，出现问题的时候，正是因为妻子的陪伴和照顾才走出了阴影。后来呢，许巍的《故乡》《时光》等等歌曲都是为妻子而写。不过呢，很多人不知道，最初让许巍成名的那一首《执着》其实也是写给妻子的。当时呢，两个人还只是男女朋友关系，女方过生日，许巍呢想送生日礼物，但不知道送什么好，写首歌呗，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表达。当时呢，这首歌还叫 Don't Cry Baby， 宝贝不要哭，后来呢改了个名字叫执着，被田震先给唱火了。许巍呢也因为这首歌也得到了很多业内人士的肯定，可以说正是这首歌打开了他的音乐之门。一起来分享执着，许巍。 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就是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拥抱着你 Oh my baby， 我看到你在流泪，是否爱我让你伤悲，让你心碎。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纵然是我苍白憔悴，伤痕累累。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就是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拥抱着你 Oh my baby， 我看到你在流泪，是否爱我让你伤悲，让你心碎。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纵然 的是我苍白憔悴，伤痕累累。拥抱着你 Oh my baby， 我看到你在流泪，是否爱我让你伤悲，让你心碎。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纵然是我苍白憔悴，伤痕累累。是我苍白憔悴，伤痕累累。 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一起来聊的是用歌声来秀恩爱，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在很多人看来呢，歌手汪峰和许巍的关系呢亦敌亦友，因为两个人呢都是玩这样的摇滚的，外界呢常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但是呢在媒体面前两个人表现出来的又是相互尊重和互相欣赏的。在2015年的时候呢，汪峰为自己的爱人章子怡创作了《无处安放》，并在这首歌中实现了和子怡合作的心愿，倒不是章子怡跟他合唱，而是出演了歌曲的音乐录影带，是吧？相信看过的朋友都有印象，而且呢不得不说这首歌真的挺好听，一起来分享《无处安放》，来自汪峰。 我闻到初春的味道，那如同儿时梦境新鲜的芬芳，也尝到思念的苦涩，这回望远方秋雨般无意的萧索。哦，心爱的人啊，多年以后是否还记得我的惦念，我的忧愁和挣扎。你知不知道，没有你我那颗叮叮当当的心啊，总是这样这样无助安放。还是那躺在公路尽头的月亮，电台里放着披头士，可那在我身旁熟睡的你在哪里？哦，思念的人，会让爱变得淡薄，变得模糊和破碎。可你知不知道，没有你我那颗叮叮当当的心，总是这样这样无助。 这纷乱的生活。 无处安放，来自汪峰。在今天上半段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是马上又演唱的《她》，当然是女字旁的她了。2014年的时候，歌手马上又凭借这首歌曲在中国好歌曲第一季的节目当中博得了刘欢和杨坤两个人的青睐。后来呢，他也透露这首歌其实是写给自己妻子的。马上又和许巍的经历呢很相似，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他也是遭受抑郁症的这样的困扰，幸亏呢妻子对他照顾有加，体贴入微，不离不弃，帮助他呢从这样的病痛当中走出来。那么康复之后呢，他就想，以前总是在为别人写歌，这一次呢真的想为自己，为自己真正爱的人写一首，于是呢就有了这一首《她》。上半段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马上又的《她》。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我是英超，好歌会说话，待会儿见喽。 我相信什么样的人有什么命，我相信什么样的人唱什么样的戏，每当清晨睡醒，幸福的有些头晕，我嘴唇紧紧贴着的那一颗心就叫爱情。下饭来我怀里乖乐，再加上一点暖意。你钻进我的抽屉翻，看我所有的日记然后一页一页的撕碎。骑摩托车开出了那片戈壁转，我的那片荒野，这次我满眼都是甜蜜。哦哦哦哦，口令今生与你同行，和平盖上永恒的烧印，愿君伴你终生。我相信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我相信什么。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嗯，是又到雨季了， 气氛不算融洽， 阴天下雨就是容易影响心情。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为什么心在变化呀？忘带伞了。 汛期将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雨天减少出行，多使用公共交通，绕行积水路段，听从交警指挥，关爱生命，远离洪水，人人参与，安全度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少，风力不大，适宜户外活动。只是午后气温回升较明显，感觉较热，不太适宜开窗通风，并且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来跟各位聊的话题是用歌声来秀恩爱。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琪琪说，哪位有经验的大哥大姐来帮我鉴定一下，看看他们是不是在秀恩爱。他说是这样的，之前的过生日在家里办了一个小型聚会，因为刚搬了新家，就借着这个机会呢把关系好的朋友们都给叫来了。在那一次聚会上呢，我的一个闺蜜认识了我表哥。最近几次呢，我们几个人一起出来的时候呢，表哥和闺蜜总是穿着同款鞋子，感觉像是情侣装啊。而且呢，一块出去玩的时候呢，两个人也挺互相照顾的。这算不算是我拿他当朋友，他却想当我嫂子呢？不过话说回来，他跟表哥倒是挺合适的，真诚啊，我更高兴。这个应该不用鉴定了吧，相信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啊。在2007年的时候呢，歌手老狼推出了专辑《北京的冬天》，里面有一首歌呢叫做《等待》，这首歌呢就是他唱给自己的爱妻的。老狼和他妻子的感情呢经历让很多人羡慕不已。老狼是在高三那年认识他的妻子，当时呢他参加活动路过中山公园，看到一个长发女孩在木椅子上看书，哎，感觉特别好。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嗯，这位姑娘居然是自己的校友啊，这个果然是高度近视哈。后来呢展开追求，高中毕业之后呢，两个人虽然去了不同的学校，后来又从事了不同的工作，但是老狼始终深爱着这位姑娘。那么经过18年的这样的爱情长跑之后呢，终于和这位姑娘走进了婚姻殿堂。那么这首《等待》其实就是老狼结婚之后制作的，当时他的妻子呢正在国外，他还专门把歌词寄了过去，让妻子感到格外的浪漫。 等待是具有我们特色的恋爱方式，从开始到结束，从车站到远方。迢迢的等待已经贯穿了我们的生活，等待煎熬着我们的心灵，等待正煎熬着我们的身体，等待更煎熬着所有未来的等待。 的声音在作响。我们都是风向口的蜜蜂，忙忙碌碌为了团聚，辛辛苦苦辛辛苦苦因为分离。等待是具有我们特色的恋爱方式，从开始到结束，从车站到远方，千里迢迢的等待已经贯穿了我们的生活，等待煎熬着我们的心灵，等待正煎熬着我们的身体，等待更煎熬着所有未来的等待。在宁静的路灯下， 等待来自老狼。很多缘分呢都是冥冥之中注定的，是吧？比如说李健和他的妻子小贝壳，小贝壳呢是他妻子的一个怎么说呢，他对妻子的一个昵称。两个人呢很早就认识了，但是呢相爱比较晚，据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小贝壳才5岁。因为他们两家的长辈相互认识，所以说在后来几年呢他们偶尔能够见到面，但关系呢一般。只不过呢李健的父亲总是说小贝壳长得像俄罗斯姑娘，所以说李健对于他印象呢就比较深。后来呢李健哥哥考上了清华，当时呢小贝壳听说身边有一个朋友上清华了，哇，崇拜至极，同时呢也把他当作自己的努力目标，我说是学习目标哈。小贝壳呢也是学霸，后来呢他也考上清华，跟李健成为了校友。后来的事情呢算是两情相悦，逐渐走到一起。在2007年的时候呢，李健发行了专辑《想念你》，其中有一首歌就是他写给妻子的，名字叫做《小鸟睡在我身旁》，不长，但是呢，很好听。 小鸟睡在我身旁，来自李健。牧羊人说，其实呢，想讨女生喜欢不一定非要唱歌嘛。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特别喜欢周杰伦，他也会弹钢琴，但是呢唱歌一般。那一年这个不能说的秘密上映时，他就把影片当中那一首具备穿越时空魔力的钢琴曲学下来了，从那以后就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因为他呢跟音乐老师的关系不错，所以说每一天中午吃完饭呢都会去音乐教室练琴，每天都有学妹围观。跟他一比呢，我们唱歌唱得好的也是黯淡无光哈。哎，这个就叫什么，一招先吃遍天，是吧？所以说呢，各位与其去羡慕的话，不如去好好打磨自己的那个特长。我们来说回节目，很多歌手的另外一半呢都会参与到他们的音乐作品创作之中。比如说付笛声，他的爱人是任静，对吧？两个人呢开始是在音乐上进行合作，时间是1995年，但其实呢他们1989年的时候就已经结合成为夫妻了。后来呢付笛声在创作的时候总是会找任静帮忙，写完歌呢就说，哎，来来来，你看一看怎么样，哪儿有不好啊，这个找出来再修改，那一直改到两个人都满意为止。比如说他们的那首非常著名的《知心爱人》就是这么来的。知心爱人来自付笛声和任静。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说用歌声秀恩爱，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话说在2013年的年底，歌手王力宏公布了自己的婚讯。那对于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来说呢，当时这个消息出现真的是猝不及防，是吧？因为呢很多人连王力宏有女朋友这事都没听说过。但其实呢这两个人当时已经认识了10多年，跟李健的情况呢有点相似，都是家里相互认识。在2015年的时候，王力宏还为妻子写了歌，名字叫做71分之1。其实呢这名儿很好理解，对不对？地球上一共70多亿人，能够跟他在一起的几率那就是 71/1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很甜蜜的71/1。 算命师傅是否都还是搞不懂，我不相信谁能算命运的行踪，他是如此让人着迷的谜，好险你没赶上飞机，我才能遇见你。你是个奇迹，还是我的数学不好，在这平凡世界我们多么渺小，算来算去这几率其实71/1。两个有缘的人是这么不容易，如果有缘分就该狠狠地珍惜，它是宇宙里的不合逻辑，终于幻化成了日记，让人无限神秘。你是个奇迹，还是我的数学不好，在这平凡世界我们多么渺小，算来算去这几率其实1/1， 71/1来自王力宏。其实呢，很多人并不是创作型歌手，但是呢，为了自己的人生大事都会破天荒的写一次歌。比如说王祖蓝同学，2015年的时候他步入了婚姻殿堂，为了纪念这个神圣浪漫美好的经历，他为妻子写了一首歌，名字叫青蛙王子，同时呢这也是婚礼当天的主题曲。好吧，今天我们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王祖蓝的这一首青蛙王子。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咱们的说电影为各位送上的影片是精灵旅社，明日11点876再会喽。 听说跟白雪公主亲亲，幸福生活从此苏醒，不过我不是白马王子，我怎么能靠近，想不到你迷人的眼睛看得到青蛙担心，现在童话也为你暂停，触动我的心灵，青蛙王子的声音唱出了我的梦，我心我生命，上帝在你的心留下爱情，我需要他的爱陪你走到天明，童话世界的爱情不过是一种曾经，我们再回到客厅看看电影。